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趁着远离杨白华的几天，池小池把心间语、爱你和秋思的 demo 正式版一一整理完毕。歌名是成员精心起的，要发布必须也只能是这三个名字。成员的金手指挺好用，池小池只要想着创作，脑中就有无数旋律篇章自然涌出，所以这些工作并不难。在录完最后一首歌后，池小池躺在床上发表使用感想。 感觉自己仿佛一个艺术家。 你以前不也是？ 经过鬼片一夜的吊桥效应，两个人的革命阶级友谊得到了强化，现在唠起嗑来越发顺溜。 以前就是个高中毕业的学渣呀，现在一眨眼混到本科毕业了。 原来连续拿了三年奖学金的学生能叫学渣？ 连我成绩都知道了。你看我哪一年访谈知道的？ 被套路了。 嗯？你看我电影还追我访谈？哼，脑残粉真可怕。 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真是正经系统。 061垂死挣扎。 我只是想了解你，方便执行任务。 池小池翻了个身，面朝向天花板，不说话了。这份沉默让061突然有点慌乱，他发现自己这话说的不大漂亮。 你也不全是我的任务。 这话倒是出自真心，池小池是他第11个宿主，而对宿主而言，在陌生又孤立无援的世界里，系统就是唯一可信任和依赖的。虽然被格式化过，但061凭残留的感觉知道每次和宿主离分都不是太愉快的经历。061想做冷酷的没有感情的系统，就是因为不想再为离别伤感，但他好像还是做不到。 好了，不要解释了。 我 竟然这么快就失去了你的宠爱。我不再是那个你爱的池先生了。 我就多余关心你。 不过他也松了一口气，池小池和他之前经历的宿主都不大一样，言谈中有些孩子气，行事却独立冷静得很。这样的人嘴上花头多，但很能分得清利弊得失。池小池回到现实的愿望很强烈，就算将来要说再见，大概也不会太难。戏引发过后，池小池陷入了沉默的贤者模式。他伸手摸了摸床头的安眠药药瓶，才发现里头已经空了。池小池起来准备换衣服。 你去哪儿？药房这个点都关门了。 那我找个歌厅去蹦迪，蹦到药房开门，总行了吧？ 成员的身体又不是铁打的，为了把 demo 做完，他连续熬夜了三天，现在去嗨，万一嘎嘣一下死过去了，到时候他工作报告怎么填？ 宿主因浪而死。 躺下。 六，打算免费送给我催眠卡了？ 谁是66啊？ 池小池猜到了061在想什么。 我琢磨着吧，叫你零或者一都不太好，容易引起误会，所以还是六六好听。 哎，66就66吧。你总是依赖药物，对身体不好。这样吧，每天睡觉前我给你念书， 说不定会好一些。就算你睡不着，听我念书也不至于无聊。 池小池这回是真正沉默了。 这样可以吗？ 池小池把取下的外套挂回衣架，坐回床上。 服务挺到位啊。以前你的宿主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啊？ 我只碰见过你一个睡不着觉的。 池小池在床上躺平，单手枕在脑后。 好啊， 想听哪本？我现在回系统大厅下载，五分钟后回来。 哈利波特。 池小池报出书名后却迟疑了。 不，不要哈利波特。 系统好脾气地等着他的回复。很快，池小池字正腔圆地报道： 人教版高中政治书。 稍等。 系统去了五分钟，准时返回。他展开书页，轻咳两声，开始念书。 哈利波特出生于1980年7月31日。1981年10月31日，伏地魔在高追克山谷用阿瓦达索命的咒语杀害了他的父母，詹姆·波特和莉莉·波特。他的母亲是为了保护他而死的。伏地魔没有杀死哈利，只留下额上的一道疤，但他却消失了。因此哈利和伏地魔有某种奇怪的关联。哈利波特因为母亲的爱和伏地魔留下的力量使他得到保护。成为孤儿的哈利被鲁伯·海格按照霍格沃兹校长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指令，把处于襁褓的哈利交给了哈利的麻瓜亲戚。 061的声音本就是极悦耳的青年音，被细心润过的声音更加绕树青藤，被阳光烤得暖洋洋的枝叶织就一个温暖的窠臼，将池小池的意识包裹起来。池小池闭上眼缩入被中说： 你要是教我政治，我保证不睡觉。 真不睡觉？ 池小池一看就不是什么老实学生，哼，他也跟着笑了。 除非你能管住我。 怎么才能管住你？ 长得好看啊。 061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，系统的自我认知是常年关闭的，就算他照镜子也只能瞧到一坨马赛克。不过他也不想管着池小池，只要他高兴，任务完成的快，他这边的进度也能加快。完成200次任务，他就能解除和主系统的契约，到那时他就能赶去赴一个约了。但他好像已经迟了，迟了好多年，迟到他出了意外被格式化了记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段世界线，他总能想起来的。061连通室内照明系统，把室内光芒调暗，又指导池小池的睡觉姿势。 闭上眼，手放下来，老举着睡不好。 池小池闭上眼，手却还枕在枕头下。 是蝼蚁也行。 想管住他，要么长得好看，要么是蝼蚁，哼，其他都不行。061没听清，问道： 什么？ 池小池没再说什么，061就继续念了下去，直到池小池呼吸渐渐均匀，苍白发青的脸颊也渐渐浮现出了淡粉的血色。061没有叫他，通过观察他的身体数据才确认池小池的确是睡着了。 果然有效。 三秒后灯熄了。第二天，睡足了的池小池把自己录制的母带装进纸袋，又做了饭，带去了城建公司。看到系上围裙的池小池动作麻利地打蛋下锅，061惊讶了，他还真的会做饭呢。程建看到弟弟提着盒饭被秘书带进门时，跟061一样吃惊。听到这蛋炒饭是程元做的，他更吃惊了。今天室内气温降到入冬以来最低， 程元鼻子冻得红红的，一进门就捧着热水咕嘟咕嘟的喝。程建掀开饭盒，里头是一饭一汤，猪蹄黄豆汤和蛋炒饭。蛋炒饭上粒粒都粘着蛋，火腿是现切的，剁得细细的，猪蹄更是炖得稀烂，拿筷子轻轻一戳，骨肉皮就酥得分离开来，热气透心，香味扑鼻。程元喝着手， 哥，你吃这个，这个是热的，我买的这个饭盒保温效果可好了。 单看着扎实的分量就知道不是在外面叫的外卖。挺贤妻良母的啊，你那宝贝爪子养了这么多年，是叫你颠勺用的吗？ 给你烧饭我高兴啊，你不高兴吗？ 哼。 然后他把所有的食物一扫而空了。